哎呦，阿弥陀佛，噶许多个穷娃啦，可要是不能人家听见哥，我方家解释杀你生人，后代万里次不孝顺，你在家贫困谁知道，何苦要不过来想要出去呀、你病在来世都还有苦啊，今日里走到祖门宫啊家宾，哎呦我比您困境呀，就是里这个几个精神恶的了，刚才一把混大笑家母亲儿等亲啊， 一代不 用勇气，命里不要丧啊清气。女子气，女子气，我姑娘和你啊，大爷大的功臣子民啊，你的不会总来自风啊雨。姑娘在与在北依，自托侬们将军功名往啊飞飞。姑娘啊，出人挑目小红巾，困在孤窑里梦真。这都是少年临盆有的字，不帮人不帮亲，无宁子语不啊宁人说，怒莫比孤宁比啊自身。李本子们李不公子在相爱，无论谁夫妻之名啊，恰为我是今落在文当子，风扫地来为月拉当真。姑娘啊，四道历尽千年苦，人间哪有万年平，就像我是今落在文当子，欢色与金爱大妈恨黄啊人。 哎呦，我可是宝贝哟， 啊你咋能我金爱大妈恨黄啊人。姑娘子的伯牙梦里呀高兴，生来子们世上虽无千年富，那人间恰与万年平。七块难啊，古今都少的数字，料到一死就恨了半生。姑娘我分不清通那绿装色，莫一想法一动啊翻身。一难看气氛为错，全天那能放进观考之类把弄。如此大观作中于观作方知曾经何时为不给北京的乡来留情，穷子丢衣莫丢风， 要是乱世的 Thank you. 里夜莺轻开成啼，姑娘茶月不到时，离别准备要娘亲。 那一切铜钱嘛不能当饭吃，一堆米嘛能背准去，让你自家高高切切，顺便在那娘的面前给我好意一声。做姑娘实在没办法啦，给爹爹们说表表我的心意啊。姑娘，小的就只有鬼，请姑娘受委。那个我，哦，侬不要啊？哎呦，我个这宝贝呀、啊，做姑娘的已经算嫁不侬过在啊，可是侬自家不要，所以讲起来，不要把我做姑娘的人不接啊。红云三哥，那伊不要么那走进去，把米好为几个，同地把了门外该好多发多发招呼子的。 啊，小姐。 困心啊，因与我祖母爱在这辈他原来在一直要进婚闹啊， 你们跟我说啊，弄个媳妇吧，弄到了是通根的 不错，那顾家中间是穷啊，可不一是才是萝卜呀啊，那顾家我上来就是荣耀父辈满腹文在都像西国一世用我，可是做姑娘的老早自家看出个呀，侬啦，我也不能看出啥子，侬是孤独寄凶来一窍不通啦。那，侬跟他对呢，也不家东郭对嘛，也不家老不对，侬是想着改来对了。你过来跟我，头想改来反是万难，十月六七侬个难你也操办。侬还想做官啦？你把我们请的师傅去上京啊，头上高盖玉不发明，你把我拼得端正心得好啊啊啊，身为名官大王啊，你把我们少年余味的大事啊，多少位出国路出什么啊生，若是金地走我难翻身，且生困难真能与我老爷若难死于高官中，能放轻了只好用之门门。姑娘啊，你能风寒可以请姑娘的什么事中要留在哪里啊？哎呀，刚我对他红尘难遭遇，这分明那个小我膝下无子了，非无靠呀！好哟，气死呗！侬跟我出啥侬听懂啊？我不早不早的呀，半个年纪早过来噻，我们自家要早到边在那个我出啥啊？我靠侬那个万岁比肩与笑，怎能头戴乌纱帽？我靠侬们祖先的来越界高，怎能生存大红道？我靠侬是路中的光喜与笑，高许真相姑娘眼中了。从个外来人头来，蒙着名利早知的，我穷举跟了脚一跟。姑娘一眼虚宽真，我今朝今世难翻身。侬放心十余高官哥，除非是么龙套好处都转身。侬放心十余高官哥， 烧水冰汤我吃冻啊生，弄到青山与高官做，论王谁人兵，弄放青山与高官做，我王贵出国比那吉利，弄放青山与高官做，是非是我们越了东山再西山，啊高中门户四庄见了王帝出生到家人，恭敬王宝四下庄，一心要命人方便放阿七。昨天姑娘我家兄吊个子们是不能起飞，老死白你大的下鬼家不起鸡大姑家贼，小子一上来里取经固定，岂不是有失你姑娘的体面，因此不介意吧？有志气，有志气，干嘛能委屈个文川呢？小子既能来就能去，不劳姑娘费心。我看在那两个文上，总不能让那为父的家乡机会的亲娘嘛，可带有点零碎，阿决定只能躲得去。多谢姑娘，小子即使言难就去，也不再向你人父要官和银子，当真一言一成驷马难追，从今与我余官再到襄阳来，无官不及人父啊们，从今与你和无官襄阳来，我莫怪姑娘被驴骑，西出荆门再西家，二家荆门不相欺。小子这又要是有了功名，你能与功名啊能听懂呀，你咱们对待无啥神出茫茫，要见你把不成高速，要要把把把把要要代替进我才王根，能明路和道上无阿门，姑娘是什么都离归在你三步以来打不起花钱，姑娘之间这一刻不要后悔啊，想到于是姑娘真为后悔，我不怕我不怕我不怕我不怕我不怕老爷，我错了老爷，是这么对婚老张飞，我们再快点快点趁机就赶下来奶奶一 个，终是兄弟们啊， 哎呀穷鬼个包谷塞了，朋友啊我快快这样去追我，有我也该去救我，我也该去了我的包谷塞了， 叫的万里， 叫的青泽， 那在青泽， 叫的归天日间不老死走了。 哎呀，方大爷，我就是要被娃娃们说你。 君子得到， 路上可好？ 还好。 不知君母娘在家可康健否？ 可不穷尽。 啊，翠碧，吃顿饭来。 不原谅。 快拿点心去。 是。谁来用当早就吃饱了。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。 神君不必那泪，一片好意地老去，千代他你再相会。家里有母子女呀，在母亲是孤独在家独在家，小弟是恩无丧事难避归，今日四弟舍离去，他年留进来亲啊。相夫的门上用小的高日里面的 表弟立志要为已经不安全了，彩兵他是在你不上吧与方大爷做本地 且吗，小弟早有死愿在先，是我不就人不分 二姑娘在屋子里面，这可不好意思为他。 不见他如此不如关在你，从此就把家归。 又表弟路上冲击， 人不知道一概不过灵 魂。这是你今天的上来的上元高年， 哎呀好佩佩呀好佩佩，放在一起了上元高，高中上元不高 是此地有老表弟与我再几句莫大声，到表弟俱不忍你与弟一片孝心， 表弟遵命。 太平哎，这次被张大爷稍纵片刻，带我去追上元高人。 哎，太平，去上元高路由你亲自上来，带我去去。 一个人影子， 你空手而归是如此的。 我这里一顶银子，请大医生下卷帮如意。 这是我吃的。 这银子币是神父之物，你怎么可在人上不来的生命？你不拿，岂不是把我困得与老夫人一样了？ 去问大夫名姓。 Yeah.

进入南方的故地护着大人，你得跟着我外婆去办人啊。 今日是你故地护着大人，你归外婆去一趟办行啊。此次故地请上台，小人做人。 哎，去了去 了。哎呀呀呀呀，这里又不是人的，哎，怎么可以在此做人啊？放本在吗？ 是父母。我委屈的难懂你， 为什么？ 这个人翁姑娘凶狡，是我放肆失了一句，与君再到襄阳，我君不敬身。 哎呀，是不是有你姑爹做主，由不得你姑娘？来，快点我委屈吧。 是不定，并非小事不争，皆不容命。所谓三军哭得杀也，匹夫不哭得其死也。 好一个匹夫不哭得其死也，苦恨我也太荒唐，乃寡也的鲁莽强。燕子，你虚年保人两家亲信啊生，你且听故地去家当啊，想故地当初绿了无不是你祖母李安的，我也有精神好风光。至今是皇家只有你担钉子，我姑弟年已半百五儿郎，两家岂能分百次，姑弟当你亲孙啊娘。你姑娘不到子夜修行，他也在儿心里想啊呀，我把出马解决上，从此两家有靠堂堂。 不借故地情意长，上言道恭敬不是先聪明。只怕只有起风浪，故地呀，身心有一心吉祥，小子不愿见故啊。 现在你 还请故地人情， 恐他真要走，强人无言。只是他手手空空，死何断路？待我送他路费拷问，宝贝，你快到家中准备迎礼出马，多去望京，与我送燕子回京。 去吗？宝贝，不许送的。小人既能来，就能去。是我不就身负风门。 哎呀呀，燕子，这就不得了，你姑娘赌气，怎么连我姑弟也在起来呀？ 是啊，怎么连你姑弟也赌气起来了？还请姑弟见谅，免得被姑娘笑我神勇之短啊。

涉水登山那观景，好容易盼到星空，谢谢卷起 随风散